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37回，看着谢之芳僵冷若死的表情，季温瑜笑了好半天，终于说到第二件事上。 话说回来，真娘可真是在意你啊。你从军的那些年，她忖度着你的身量，做了满满一箱子的衣裳，因着没法子送到你手里，又舍不得扔，便随那几台单薄的嫁妆一并带了来，当成宝贝藏着，直到死也没能让你知道。后来在我的允许之下，他这才敢给你送一两身衣裳，给你写些不痛不痒的书信。 见谢之芳恍然大悟，又痛又悔，恨不得死过去。季文瑜低头看向地上大小不等的杯碗碎片，眼底闪烁着残忍的光亮。 他不知道，这是我特意埋下的暗线，为的就是让你们保持联络，让你在关键时刻露些口风给他，好将你们一网打尽。 谢之芳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拿起一块又长又薄、锋利如刀的瓷片，抵在他颈间，双眸蕴满不祥的血色，声音嘶哑。 说完了吗？ 季文宇摇了摇头，任由瓷片在薄薄的皮肤上划出一道血线，却像不知道痛似的，连眼皮子都没眨一眨。 我告诉他，你送的手串不值钱，满大街都是，他还是当宝贝天天带着，即便被我训斥了几句，不敢带着出门，也要压在枕头下面，夜里偷偷拿出来摸索，是我这个正经夫君与无物，叫我怎么不恼。我还跟他说，他亲手缝制的衣裳从未见你穿过，想来是很不喜欢。他有些难过，却不敢哭，踩着你喜欢的花草纹样，绣了又拆，拆了又绣，一套衣裳要做大半个月呢，这怎么看都不满意，到最后甚至没勇气送出去。 这些挑拨离间的事根本上不得台面，也与季温瑜利用姐弟俩的计划相悖。他如今回想起来，面上忽然露出几分茫然。自己当时为何要做这么幼稚的事？当时生出的气恨、嫉妒、酸软，这些心情到底又是为了什么？然而这点困惑似乎无关紧要，季温瑜很快将话语拉回到正题上来。 他浑然不觉地做了我手中最好用的一枚棋子。发动攻变之前，你果然派人送信给他，也为我提供了机变，助我夺得皇位，成为最后的赢家。都说姐弟连心，虽然自始至终都被我蒙在鼓里，他却提前有了预感，冒着大雨过来求我。 他斜眼看着谢之芳，脸上交错着得意与嫉恨两种情绪，扭曲得有些骇人。 在你眼里，真娘与你并不亲厚，甚至颇为冷淡吧？可就是这样的他，不肯和侧妃一同服侍我，却为了保住你的性命跪在我脚下，向我摇尾乞怜，极尽柔婉顺从， 谢之芳此刻的脸色越难看，季文宇的心里就越快活。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美妙的晚上。 瓷片渐渐陷入血肉里，贴上疯狂跳动的脉搏，濒临死亡。季文宇微微眯起眼睛，回忆起和娇怯柔弱的美人共度的最后一个夜晚。 他来了鬼水，底下全是血，那滋味真是销魂蚀骨。 你骗了他。 谢之芳已经失去了咒骂的力气，眼神空洞，声音滞涩。 他什么都可以设想，只求你饶我一命，你却骗了。 正因如此，我才非要杀你。 季文宇眸色骤然转厉，死死盯着面前这个他前世今生最讨厌的对手。 只有我才能做他的软肋，才能让他害于性命，他的心里只能有我一个。既然他那般在意你，我当然得除掉你。 知道了所有的真相，谢之芳心痛如刀绞。这一瞬间，他实在很想不管不顾地结果了季文宇，在同死对他的隐忍付出全然不知的自己。所有人都亏欠他，没有一个人待他好。前世里，他在漠视、侮辱、抛弃和践踏中，沉默地走完了短暂的一生。在箭雨之下死在他怀里的时候，心中怀有的不只有对弟弟的心疼和歉疚，还有终于离开这个无情人世的轻松吧。下意识地往瓷片里灌注真气，谢之芳恶狠狠地盯着季文宇，浑身充满凛冽的杀气。季文宇也不甘示弱地回视他，眼神同样凶狠，嘴角却微微勾起。就是这样，杀了他，反正也已经一败涂地，再无翻身之日，继续苟活于世实在也没什么趣味。前世里的他毕竟是千古一帝，绝不能够做出类似于畏惧逃避的自尽行为。与谢之芳说了这么多话，当然不只是为了逞一时口舌之快，他是打算彻底激怒对方，借对方之手获得解脱。况且他也了解太子的性情，自己身死之后，太子必定不会善罢甘休，怎么着也要重重惩治一番谢之芳，甚至令他自刎谢罪，临死拉个垫背的也算值了。可是出乎他意料的，谢之芳挣扎片刻，竟然慢慢地将瓷片收了回去。他的脸色依旧苍白，声线却恢复了几分稳定，淡淡道： 姐姐确实很在意我，不管前世还是今生，他的心都牵在我身上，从来没有变过。多谢你方才的一番话，才让我更加意识到他的温柔，他的珍贵。对了，我忘了告诉你，姐姐即将大婚，好日子就在后天。 为了防止出现什么意外，谢之芳暗运内功，将一堆碎瓷片拢到一起，远远踢开，似笑非笑地看向季温瑜。他确实该死，可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很多时候活着比死去还要更痛苦。季温瑜居然变色，沉思了片刻，不相信地讽笑出声： 他要嫁给谁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三年前他被山贼掳走的事闹得人尽皆知，哪个男人敢娶她？哪个男人会娶她？ 太子的谕旨早就降下，三书六礼也只差最后一环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将姐姐的婚事办得风风光光，让全长安的百姓叹为观止，津津乐道。 谢之芳不耐烦在与他纠缠，起身掸了掸宽袍大袖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 至于要娶她的人吗？乃是柱国大将军周玉。 周玉？ 季文瑜觉得这个名字似乎在哪里听过，一时间却想不起来。 周玉是谁？ 谢之芳重新戴上鬼面，桀桀一笑。 区区不才，正是宰相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